生活新鲜词。 今天这个新鲜词叫做虐俄男，哎，这个可是跟我们平常的这个新鲜词不太一样啊。今天这个词感觉上有一些沉重，因为呢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在3月4号的下午1点钟左右，一名头发很长戴着棒球帽的一个男子进入用竹子围成的栏杆之内，用脚朝着一只黑天鹅的翅膀踢去，而且还把天鹅蛋都给踩碎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杭州瘦西湖风景区的一个湖旁边。一名男子越过护栏到黑天鹅孵蛋的地方，把天鹅蛋踩碎，并且用脚踹黑天鹅的翅膀。目前黑天鹅的情况呢已经转好，景区也已经加强黑天鹅周边地区的安保力度，确保这种事情不再发生。3月4号的下午，一名男子无故走进杭州瘦西湖风景区的这个天鹅所在的地方。当时呢，这名男子就进入护栏里面，把这个天鹅蛋准备要拿走。可是呢，当时天鹅看到了就去阻拦他，而且用嘴去啄他。而这名男子呢，就拿脚去踹了黑天鹅，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天鹅蛋给拿走。当时有很多在场的群众就告诉他说不可以拿，有的还报警了，但是这名男子呢置之不理。这名男子直接把蛋往地上一摔，还用脚踩碎了天鹅蛋，并且这个天鹅翅膀上有一块皮都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情况如何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的心意，谁人敢怀疑？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今天的这个新鲜词儿“虐鹅男”。后来根据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内的黑天鹅呢是人工饲养的，平时呢供游客来进行观赏，而很多这个游客呢都是很喜欢这对黑天鹅。可是当时这个事情呢发生的很突然，他们并不知道会出现这种事情，而在此之后，他们也加强了对于黑天鹅景区旁边的一个安保情况，全天24小时专门安排人进行看守。而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这个男子究竟踩坏了多少天鹅蛋，由于不在事发现场，所以并不知道具体的数量。可是呢目前这个黑天鹅的翅膀也没有被打出血，天鹅的情况一切良好。根据最新的情况，警方已经找到了这名涉事男子，是一名江苏泰州的15岁的少年。无论是什么原因，是出于好奇也好，还是出于好玩也好，对于这种国家保护动物做出这种恶劣行径，我们都觉得是应该谴责的，也希望呢像这样的事情越少发生越好。去承诺明天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无论谁都期待爱要指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是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看向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冬天刚刚过去，相信各位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呢都比其他的季节要更加的白净。为什么呀？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本身阳光就比其他季节要温和一些，而且呢我们穿的也特别的厚，所以呢可能很多的紫外线就会被我们隔离开。 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 所以呢我们的皮肤都会恢复自身的一个最白的色度。那好不容易白了之后，到了春天会什么样子呢？到了春天之后啊，我们的紫外线呢又会逐渐的开始增加，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产生的量是不同的，可是大概在四五月份开始，紫外线的量就会猛然增加很多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这个春天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防晒。很多人可能认为防晒是在夏天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其实不然，在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春天，因为如果你在春天保护好了，才可以使得你冬天好不容易白回来的肌肤不至于变黑。 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斑白。 比如防晒，我们都有很多小妙招，比如说补充一些维生素 C 呀，或者是少吃一些这个比如红色或者黑色的一些感光性的食物，另外呢多喝一些淡盐水，或者是做一些物理的遮挡，比如说戴上你的这个帽子，或者是太阳伞，或者呢是选择时间进行外出，或者是穿一些彩色的衣服来遮挡阳光，这些都是不错的妙招。但是最为实际和效果最好的还是要涂上一些防晒霜。 现实慢慢期待，我的爱。 那么到底春季应当如何来使用防晒霜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是半路，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复古。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动声色，流金会把最初的信念步步夺冠。我不知怪遇见你那年1987，夜空中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是我你也只是你。我不知怪遇见你那年1987，感动回来的情爱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今天我们的生活大爆炸，来告诉各位春天防晒的重要性。说到这个防晒霜啊，它有很多的这个防晒指数，在春天的时候啊，我们不需要这个防晒指数很高的防晒霜，只需要选择 SPF15 左右的就可以了。大家要记得在春天选择 SPF15 的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不喜欢防晒霜，那么你用隔离霜也是可以的，而且呢，隔离霜不仅可以隔离紫外线，还可以隔离彩妆，隔离脏空气。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这个防晒霜的涂抹时间。很多人认为这个防晒霜是马上涂马上生效的，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一般来说在早上提前2个小时就要开始涂防晒了，如果时间来不及也要提早半个小时进行涂抹，因为涂完防晒霜之后还得让皮肤吸收一段时间。而且除此之外，经常在阳光下工作的人应当及时的使用防晒霜，并且需要每2到3个小时就需要再擦一次。除了这个防晒霜之外呢，我们还提到了这个穿衣服也可以防晒，那到底都有什么样的衣服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咱们这个春天防晒的问题啊。关于这个穿衣防晒来说，特别是在这个阳光很强烈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择白色的衣服，要选择一些深色的衣服为佳，这样呢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晒效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白色衣服它只会反射热度，没有办法阻挡这个紫外线。如果您穿的是白色衣服的话，紫外线是会穿透衣服直接进入皮肤的，从而伤害到皮肤，使得皮肤变得更加的黝黑，更加的容易老化。所以呢，这是一个误区。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在夏天的时候穿这个白色衣服会显得比较凉快，可是实际上在夏天为了做好我们的防晒，一定要穿一些深色的衣服，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隔离紫外线。除了这个服装防晒之外呢，还有一些饮食防晒。哎，这个饮食防晒是指的什么呢？是指为了避免我们的这个肤色太过于暗沉，应当尽量减少吃太咸或者是太辣的一些刺激性食物，因为这类的刺激性食物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因此会使得皮肤显得暗淡。可以多选择吃一些维生素 C 的产品，比如说番石榴、奇异果、草莓、圣女果，这些都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既能防晒抗氧化，而且呢也可以起到一个美白的功效。但是切记在白天要尽量少吃感光的食物，不然也会引起皮肤变黑哦。那到底什么是感光食物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不到我 来吧，我从来没去怀疑，王牌对王牌的勇气与背景。 Ready going ready， 王牌对王牌。 Ready going ready， 我就是王牌，全场的目光请为我聚集。 Ready going ready， 王牌对王牌。 Ready going ready，我就是王牌，我想有陷阱有风草机，你输那张牌我都会解开， 要破解你的底牌， 我输那张牌就让你去猜。 Ready going ready， 王牌给王牌。 Ready going ready， 我就是王牌，我就是王牌，我抢夺先机，登峰造极。你出那张牌，我都会解开， 要破解你的底牌。 你出那张牌，就让你去猜。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Ready going ready， 王牌对王牌。Ready going ready， 我就是王牌，我抢夺先机，登峰造极。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感光食物，到底什么是感光食物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些红色和黑色的食物。因为经过营养学家的研究表明，使用红色或者黑色食物之后再晒太阳，皮肤将会更加的容易变黑。而一些比如说像红萝卜或者是一些酱油、黑醋或者咖啡这样的一些食物啊，它们本身呢在吃完之后会使得你在阳光之下更加的容易晒黑，也更加的容易形成它们这个色素的沉淀。所以呢，我们也要尽量在白天少吃一些这种感光的食物。在春天啊，还要注意就是防止过敏，因为在春天特别容易发生过敏的情况，这样的话也会对你的皮肤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Ready, going, ready, 最后呢，我们再给各位来介绍四条这个春季防晒的小知识。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防晒指数并不是越高越好。对于我们来说，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防晒指数是最好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防晒霜您一定要涂抹的足够。比如说很多人如果用这个 SPF50 的产品来进行防晒，但是如果它涂的很少的话，其实它的这个防晒的作用连 SPF15 都达不到，所以在涂抹的时候一定要涂足够量的防晒霜。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防晒的喷雾啊并不省事儿。很多人喜欢用这个防晒喷雾，觉得这个很好用，一喷就好了。可是实际上可能很多人都喷不够足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量不足的话起不到这个防晒作用。那到底什么是足量呢？就是要一直喷，喷到这个皮肤上有一些液体的滴落，在这个时候再进行一个均匀的按摩才算结束。所以啊，这个喷雾其实也很麻烦，还不如防晒霜省事。另外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防晒霜必须要涂在最外一层，就是说如果你要化妆或者你要做一些乳液，一定要先把这些做完之后，在最后的一步再涂上防晒。第四呢，就是一定要知道防晒霜并不是一涂就可以保持一整天的，要根据你在阳光下的所处的这个时间长短来及时的补充你的防晒霜。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 Enjoy 超生活。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他们还站在原地吵着什么，早已经跟不上我的节奏，就在这一秒开始重启系统，没用的程序全部都清空。我不是比赛，我只是热爱，难道说你还听不懂？我不会说把双手放在空中，只教你怎么到外太空。 I'll tell you about how it's gonna feel， 我会让你还不会 cry， Open up your mind， yeah， make you wanna scream。像个马都躺在橱窗，我听你自己的主张，别再压抑你心底的幻想，我知道你的来头很风光。在我的时代没什么奇怪，基本没怎么想到你的现在，别再偏见游戏才玩得开，一二三准备好就打开。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九九九，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在春天的时候，我们都渴望在夏天拥有一个完美的身材，可以在穿上夏装的时候显得身材不那么臃肿。所以呢，在春天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我们的健身了。那这个健身到底在春天有哪些项目会比较合适呢？今天我们就来给您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健步走。健步走被目前称为是世界上最好、最流行而且是最廉价的运动，并且只要您愿意走路呢，无处不在。我们建议各位每天至少要走6000步，每天至少要走6000步。您可以看一下您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微信运动啊，每天您走的有多少步。如果说连6000步都不到的话，建议您一定要多走点路，少坐点车。第二项运动呢，就是放风筝。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放风筝的习惯。一是在放风筝的过程中得到了休闲和娱乐，另外一点呢，也可以在这个同时锻炼了我们的手、肘、腰、腿和臀等多个部位。所以呢，一些天天坐在办公室的一些白领啊，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放放风筝，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身体的疼痛，同时呢，也是一项非常适合在春天进行的运动。第三个呢，就是爬山。爬山是一项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如果以每个小时2公里的速度在山坡上进行攀登的话，消耗的热量大约是500卡，相当于游泳45分钟所消耗的体力。所以说爬山是一项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你有效的去减脂。当然爬山呢也有一些讲究啊，就是必须要做好准备活动，让你的肌肉和关节都活动起来，这样在爬山结束之后才不会觉得很累。而且在结束之后呢，也需要做一些整理和放松的活动，比如说在下山后继续在平地上再走大约5分钟，这样才可以使得你的身体充分的得到休息和放松。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还有哪些适合春天做的一些健身运动。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春天适合的一些运动啊。下面一个就是踏青郊游。其实在这个季节春暖花开的，我们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去郊外进行一个郊游。郊游对于我们来讲不只可以放松身心，而且也可以使得你走很多的这个路，使得你的这个健步走呢达到了一个锻炼的目的，并且也可以带给你一个好的心情。接下来还有一项运动也是非常适合春天的，那就是骑自行车。因为这个骑自行车呢不只可以改善人体的肌肉耐力和心肺的耐力，而且呢也可以运动包括腿部、手臂和腰腹的一些肌肉。骑自行车呢是一项非常典型的有氧运动，建议您每周可以运动3到5次，每一次呢可以有20到40分钟。而且现在有很多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共享软件，我们可以很方便的随时随地的去骑一下自行车，相信这样呢可以给您既带来强身健体，同时也缩短了您在路上的一些时间。说完了运动之后呢，我们再来告诉您一下春季健身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循序渐进，一定要开始从少到多，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量加得很大。另外一点呢就是稍稍出汗呢就会刚刚好，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出很多的汗，把这个运动的强度做到很大，只是稍稍出汗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运动时间也非常的有讲究。就是每天的下午5点钟到晚上7点钟之间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最好在这个时间进行锻炼。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曾经爱过一个人，他对我总是一往情深，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只愿意陪我一世一生，是如此美丽的容颜，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他能永远在我身边，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心疼也让我爱恋，